轻闭双眼，身体坐正，双腿自然放松，双手自然搭在腿上，放松肩部，放松面部肌肉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按揉攒竹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按压睛明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。七八，按揉四白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。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按揉太阳穴，刮上眼眶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按揉风池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揉捏耳垂，脚趾抓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张开双眼，请到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。